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冰雪运动的这个话题了。那现在随着冬奥会离我们的脚步越来越近啊，那大家对于冰雪运动的这份热情，对于冬奥会的这份关注，应该也是说越来越高涨了。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一位花样滑冰的教练员，和他一起去分享一下关于我们这个花样滑冰的话题。首先呢，我也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呢就是花样滑冰的教练员丁阳，丁指导。还是有请丁指导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丁阳，我是这个北京一个滑冰俱乐部的花样滑冰教练员。 欢迎丁指导啊。那当然，我们现在大家对于冰雪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从我们接触到的不同的这些冰雪运动就可以看得出来啊。那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就更不用说了，不管是冰上还是雪上，我们都有非常高的这个参与度。那同时呢，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在冰上的这些运动呢，因为可能它有一个优势，就是这个场馆都是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比较近一些，所以大家可能更容易参与。像我们之前说到的冰球啊，还有今天提到的这个花样滑冰啊，都是大家更好在室内或者是在我们的身边去找到冰场，大家就可以去参与的。 是的， 对，所以可能接触起来会相较于雪上更方便一些。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花样滑冰，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就有这种感觉，比如说我们日常在一些商场当中也好啊，还有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这个冰场里，都可以看到参与这个花样滑冰的这个人群是越来越多的。当然在这里面感觉更是以青少年为主。所以首先呢，我觉得就想先听丁指导和大家去介绍一下吧。那从我们青少年参与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孩子们大概几岁的时候就可以去学习花样滑冰了呢？ 是这样的，就是花样滑冰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一个周期很长的项目。然后初学接触花样滑冰的孩子，一般我觉得4岁左右就开始就可以了，有的会稍微早一些，有的会稍微晚一些，这个跟这个小朋友的自身情况而定的。有的呢，你看他穿上冰鞋，他站在冰面上，早早的他就是能站得很稳，然后也能支撑住的话，他就可以开始学习花样滑冰了。就是也不一定说花样滑冰吧，可以先从滑冰开始学起。 对， 然后呢，有的呢，你可能觉得他上冰以后呢，就是他自身的情况支撑不了，他的腿也没劲儿啊，脚腕也没劲儿啊，你就可以让他晚一点，晚一些再开始学滑冰都行。但是大概就是4、5岁的时候比较好，因为是这个学前的1年、1年半，然后小朋友的时间也比较多， 对， 你可以多一些练习的时间。 而且我看有一些孩子啊，当然可能也是从家长的角度来说的，就讲说他们家孩子可能刚上冰的时候平衡能力比较好，因为的确是会每一个人有一定的差异性。 对，是的， 有的小朋友好像上去之后3-2下他就能很快的适应在冰上的这个感觉， 这样的小朋友就是尽快让他早早的进入状态，马上就开始学起来就好了。 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比较有天赋的选手吗？ 就是那 首先他这个孩子的冰感他就是可以的、哦、他对这个在冰面上这个滑行的感觉是不陌生的，而且是就是接受很快的、 嗯、 你就可以让他就是早一些进入状态，就开始学习起来如何去滑冰、 嗯、 这样就是我觉得相对来讲进度会快一些。 嗯，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刚才您说到的，我们上了冰其实更多的先开始都是滑冰，没有说那么具体分是花样滑冰也好，还是说后来接触到冰球也好嘛。那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孩子们可能会有一个方向上的分一下？ 但其实在你上冰之前，你就要选择这个是穿花样的冰刀鞋、 嗯、 还是冰球的冰刀鞋、 哦、 然后就是去滑冰嘛。但是通常建议都是你可以从花样的这个冰刀鞋学起开始，因为我觉得相较于冰球的这个冰鞋，它是比较有助于小朋友在冰面上这个站稳的。花样的冰刀前面有刀齿、 嗯、 后面长一些，比较容易站稳，但是有的人呢会觉得这个刀齿呢会绊到。 嗯， 就是你可以试一下，你分别穿花样冰鞋和冰球鞋试一下，觉得小朋友穿哪个更容易就是在冰上行走啊滑行啊，然后慢慢的就是等他滑到差不多这个滑行都掌握了以后、 嗯， 有的男孩子他真的喜欢冰球，那就是学冰球去了。女孩其实还是在花样这边练的比较多的。 对， 现在这个我们花样这个男孩也是稀缺啊，特别特别少，所以也建议小男孩多尝试一些练习花样也挺好的。 对，就是我们其实在冰场上也能够看到挺明显的、 嗯、 就是在冰球那边基本上全是男孩、 嗯、 然后花样滑冰这边基本上全都是小女孩、 嗯、 但是就像丁指导说到的嘛，这两个项目它的确都是有各自的这个优势的，那也希望参与的少的那部分群体我们也可以多多的去尝试一下另外的一个这个项目，感受一下它的不同嘛。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这个意思。 而且说实在的，我们国家的这个花样滑冰的这个水平那整体来说还都是相当不错的，就是我们这方面的这个优势还是挺明显的。 对啊、 哦、 因为我们这个男子单人滑在世界上取得的成绩还是不错的。 对， 我们拿到过世界锦标赛第三名， 嗯， 还有就是奥运会的前几名。 对， 就是男单的成绩还是不错的。 对，当然这两个运动项目还是说的就是它各有各的特点啊、 嗯、 当然前提也是要从孩子喜爱的这个角度去出发，让他们可以多元化的去尝试一下。 对，是的，就是孩子我觉得还是他们的兴趣是很关键的嘛、 嗯、 他们的兴趣点在哪儿，他们就是喜欢在哪儿，就是付出一些时间去练习。 对、 嗯、 对， 不会抵触。 是的、嗯、那同时我们其实也就可以谈一谈吧，我们花样滑冰它的这个应该叫好处都有哪些体现。 这个花样滑冰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全方面发展这个孩子身体素质的一个项目。嗯，你在就是这个身体素质的提高同时，也同时培养了孩子的这个艺术表现力。 嗯，对，对于艺术方面的这个要求，其实我觉得它还真的是挺高的，因为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要就是和音乐做一个融合， 对， 去展现运动员他对于自己这套表演的一个理解嘛。 对，所以就是说花样滑冰这个是一个周期比较长的项目嘛、 嗯、 不同的阶段就是有不同的着重点。 嗯， 比如说像四五岁的孩子，他学习的就是先在冰面上行走滑行。 嗯， 这个时候锻炼呢可能身体的这个协调能力，然后呢再往下进行呢学一些动作的时候呢，你有一些就是身体的这个力量方面呀、 嗯、 支撑方面呀也会得到锻炼的。 嗯， 然后到了再往下的时候，就比如说九岁十岁，你已经滑了一段时间了、 嗯、 这个时候小朋友们就是其实青少年时期了，就会很认真的学习如何做这个训练、 嗯、 他们前期可能学习的都是这些兴趣也好呀爱好也好啊，就是他们要学习如何训练，训练自己的身体、 嗯、 提高自己的这个身体能力。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也会有一些就是在专项上，就是比如说在冰面上他就要跟音乐啊做一些融合，滑一个完整的节目、 哦、 然后再大一些他才能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就是内心的这种理解呀，然后他可以很好的运用自己的身体了、 嗯、 去表现出一些 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在这个表现这个你艺术表现力的同时呢，他节目里还要完成这些高难度的动作，所以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要求，就是孩子非常全面性的这个一项运动了。 对，而且是属于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我们对于这项运动可以说叫理解和感悟要越来越深。就是先开始可能我们是对于技术也好啊，动作也好，会有一定的这些训练，到慢慢的可能我们对于他们的一些基本功啊这些的可能要求的也会要更多一些，但是这种可以理解为是精神上的或者说像意识上的东西，是需要他们随着年纪的增长，因为那时候可能我们才能够更多的去领会理解我所表达的一些艺术。 就是前期可能真的是在学一些动作，真正的就是参与到这个这个项目，你在这个项目里要达到成熟的话需要一段时间的。 嗯， 你才能让你练的这个，比如说你从事这个花样滑冰，你一开始只是在学习如何滑冰，到后来你是真正的就是这个项目你练起来就是一个成熟很完整的这个结果了，我觉得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您说的这个就是花样滑冰，它是一个周期性特别长的项目，就是从这一点上也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体现嘛。 对， 它周期很长，但是我们看到出成绩的这些运动员实际上年龄也并不是我们理解的想象当中会很大，实际上真正出成绩的时候他们年纪还都蛮轻的。 对，因为开始练的早嘛。 对， 然后就是这个也是尤其是女单， 对， 女单一定要就是她这个身体的这个发育观嘛，也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对， 就是女孩子如何克服这个身体发育观，在这个发育之前你是要先出成绩也好呀，什么达到一些你既定的目标也好，在这个同时呢你还要就是跟这个整个青春期做一些调整啊，如何度过青春期。 对， 对，那一段时间真的是特别不容易嘛，本身青春期发育的时候身体上是会有挺大的一些变化。 对呀，身体的变化，女孩子情绪的变化，她你这个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课题，可以当一个课题来这个讨论。 对，我们刚才还提到一个，就是他们对于艺术表现力的这种理解真的是需要再稍微大一些才会有更深刻的一些领悟。那在这方面的话，其实我觉得它的确是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东西，是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理解。那在这方面一般我们会去怎么帮助这些孩子们进行训练呢？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是建议小朋友就是结合着跳舞来学的 啊。 就是首先你咱们再说啊，深层次的那种内心的感悟，那就是到最后就是你要达到的这种境界了。小孩在这之前就是你四肢是首先就是四肢协调嘛，然后你通过你学舞蹈呀或者我们冰上练习的一些动作，你可以很好的运用自己的四肢，运用自己的四肢完成一些动作，配合这个音乐的啊高低起伏啊或者是这个节奏呀，其实你要是能做好就已经挺不错的了， 就是已经到达一定的境界了。 对，你可以很好的运用自己的四肢去配合着音乐完成一些就是这种高低起伏啊或者是力量强弱的这些变化，它就能在这个表现力方面跟别人体现出就是不太一样的这种水平。 当然这个的确也是需要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嘛，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再加上这项运动它自己的自身的一个特点，就像刚才丁指导提到的，就是它给我们可以说是带来的是从内到外从身到心的一种训练和好处吧，它的这个体现其实也是多方面的。当然我们也说到了花样滑冰呢，随着大家对于这项运动的认识和了解，我们现在也多多少少的知道，哎，我们花样滑冰比如说分单人的呀双人的呀，甚至还有一个项目是冰舞，可能之前很多的朋友都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从这个角度您能不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它的这个分类呢？ 花样滑冰现在从项目上来分的话，就是单人滑，单人滑分别有男单和女单，然后有双人滑，有冰舞，还有队列滑这几个项目的。 在奥运会的赛场当中我们看到的也都是前面您刚才提到的那几个单人双人， 现在还没有队列滑。 对， 就是现在是男女单双人冰舞四个项目。 对，就是队列滑其实我也有一定简单的了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北京很多的中小学 他们会有自己的这个就是校队，就是队列滑的这个队伍。 就是队列滑就是在国内外都是在这个学校的这个层面上普及的特别好， 嗯， 它也比较适合一个比如说以学校为单位或者以一个俱乐部为单位这种建成立这个队伍练习这个项目，就是比较适合学校。 因为这个队列滑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它其实就是一个相当于是集体性的 对 表演了， 嗯 啊，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对于这个花样滑冰的理解，感觉更多的是以个人，或者说像您刚才提到的双人的形式，就是人是相较于其他的集体项目来说的话，它是比较少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有了这个队列滑的话，其实就把我们集体的这种方式能够体现出来了。那一般这个队列滑的话，大概是多少人？有没有一个上下限的要求呢？ 它这个其实根据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分组可能有一些详细的要求，具体的呢我可能记得也不是特别清楚了，但是、 哦、 我印象中可能比如说12个人到16个人 不等 是这样的，对、 哦、 建议好像要不然就是上12个人要不然上16个人。 嗯，对，就是它能够体现出的就是这也有一个集体性的这种特点了嘛、啊、 对，它就是一个团体项目，就是区别于男女单，就是双人冰舞，他们其实都算是个人项目，即使是双人滑冰舞、 嗯、 他们是搭档之间的配合，但是其实我觉得跟那个个人项目的这个特点是一样的、 嗯、对， 但是队列滑呢就是跟他们是我觉得是有所区别的， 是的， 它是一个就是团体利益团体的项目， 对，就比如它的评判标准我们更多的就是要看整齐度啊大家的一个完成的情况嘛， 对，他是这个是通过你十几个人之间就是换不同的队形然后完成这个整个这个队形的这个表演的形式。 哦，那其实就也有点像是我们看这个花样游泳里头 啊，跟花游的那个团体的挺像的、 啊、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对 啊，都是要求我们整齐度 然后 艺术表现力可能这方面的要求 对同时也有，但是他们这个像比如说单人滑你就是绝对的一个跳跃啊， 对， 什么旋转的难度啊这样的， 就是对于个人能力的要求非常高。 对列呢就是十几个人之间的配合，从比如说从一个风车形状的动作、 嗯、 在这个风车这个形状上的动作完成一些什么手势上的变化然后队形上的变化，这样达到他们的这个技术，就是技术等级。 哦、嗯、那像队列滑会是未来花样滑冰当中的一种趋势吗？像您刚才说的虽然奥运会当中没有啊，但是在国内啊还有国际上这也都是， 我觉得是他会吸收更多的人进来参与进这个花样滑冰的这个项目吧，就是首先他对这个个人能力的这个要求不是特别的高， 对，就不会太突出了嘛， 对，他不是要一个突出个人的这么一个项目， 对， 而且他每一支队就是人数就是很多的，然后这样开展起来其实很容易就组成一个这个队列滑了，一支队伍了，然后大家呢还是会参与到花样滑冰这个项目来，通过这个队列滑的这种形式。 嗯， 有的时候有的人会觉得相较于单人滑是容易一些的。 嗯，对，可能就像您说到的能够更广泛的去参与， 对， 这个是更重要的，就是吸纳更多的人来加入进来嘛。 是是， 对，那当然我们在说到这个分类的同时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关注花样滑冰的时候也经常会听到我们对这些转播员给大家去讲述一些很专业的动作，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未必特别的了解这些动作，但是对于我们大家来看的时候的确是觉得比如说他们的跳跃啊还有什么双人的时候他们的一些抛接啊都是很经典的花样滑冰当中的一些动作，那从您这个专业的角度能不能也和大家去介绍介绍啊，我们花样滑冰当中的动作种类大概都有什么样子的？ 单人滑主要的技术动作其实就是三个方面， 嗯， 有跳跃有旋转和步伐。跳跃就是说这个、 哦、 通过这个起跳离开冰面在空中然后完成几周的旋转然后再落冰落到冰面上、 嗯、 这是跳起来完成的这种动作、 哦、 旋转呢它就是一个冰刀一直在冰面上它不离开冰面， 对对， 没有起跳的这种， 嗯，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步伐，就是花样滑冰里步伐的种类也有很多、 哦、 就是什么转体类的步伐和这种换足类的步伐、 哦、 然后呢把不同的步伐呢组合在一起然后就变成一个接续步，这也是一个节目里、 哦， 节目当中的一个元素， 嗯， 就是几大元素，就是我们通常会叫接续步吧， 嗯， 接续步、旋转和跳跃， 也就是说、嗯、这些综合在一起， 嗯， 我们最终形成了一个大家能够看到的完整的花样滑冰的一个表演， 对、嗯， 可以这样理解啊。 对， 那当然，对于运动员来说，他们怎么能够得到更高的分数，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更多的是看他的这三个地方的 对 表现。 对，因为他们占的比重可能也不太一样，就比如说在自由滑当中，自由滑当中男女单的话是有七个跳跃的，但是三个旋转，七个跳跃三个旋转，然后一个接续步一个编排步伐，就是两个步伐。所以你看他跳跃 这些都需要有吗？还是说 对都需要有呀、 哦、 他这个七个跳跃其实占，你看他在十二个动作里就占了50%以上了。 对， 所以你跳跃的难度如何组合这七个跳跃的这个组合在一起、 嗯、 在这个不违反规定的情况下、 嗯、 然后得到最高的分数、 哦、 然后呢再加上你这个三个旋转如何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得到更达到更多的等级拿到更多的加分、 哦、 加在一起再加上你的步伐三类的动作加在一起得的是你的技术分。 哇， 就是每一个动作它有不同的这个难度系数， 对对。 然后呢，同时呢，在你完成的同时呢，在裁判员那边会有一个 GOE 的加减分、 嗯、 就是对于你这个动作完成质量好与坏的这个评判、 哦、 你的基础分加上他们的加减分最后得到你这个动作实际上拿到了多少分、 嗯、 七个跳你能拿到多少分、嗯、三个旋转再加上两个步伐加在一起就是你整套节目的技术分。 哇， 是这个技术分呢，就是你得到多少就是多少，乘以的系数呢、 嗯、 就是一点，就是没有什么系数，就是你得到多少是多少、 嗯、 然后呢在表演方面呢打那个就是动作质量加减分的裁判呢还会给你的这个整套节目的艺术方面 嗯 分为五大项再打分、嗯、会给你出五个分，分别有什么滑行技术分呀、 嗯、 先评判你这个在节目里滑行技术是如何的、 哦、 然后动作衔接的分、 哦、 分数还有整套节目完成分、 嗯、 就是你的节目的完整性完成什么样子、 嗯、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这个你整个这个什么空间的运用啊冰面的运用啊 哇 你的节目在这个冰场上的这种运用 是不是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我把冰场哪哪都照顾到了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哦、 就是你的音乐你的动作、 嗯、 然后你的空间的运用就是这种你的所有你自身的这种运用 嗯， 然后呢第五个分呢就是这个艺术表现力 哇， 就是音乐表达然后这五个分呢它分别给你出一个就是几个裁判 嗯， 每个裁判都有一个分 对 去掉最高分去掉最低分、 啊、 然后再除以一个平均分 哇， 就是你这五大项里其中一项的得分五项加起来然后自由滑还有一个系数你知道吗就是打表演分 天哪这个奥运会也是按照这个方式来进行评判的 对、啊、这个就是花样滑冰这个打分的这个流程嘛 嗯，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花样滑冰教练丁阳和大家分享花样滑冰的一些知识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丁教练和大家去介绍那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

上来，我背你。 擎天柱提醒汽车人，雨天更要注意爱车养护。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花样滑冰教练员丁阳丁教练和大家分享关于花样滑冰的一些知识，我们就继续来听丁教练的介绍吧。 他这个系数的话呢，比如说男单自由滑是 2.0、短节目是 1.0， 那你这样比较你就知道了，在短节目当中7个动作，然后表演分的系数是 1.0， 所以表演分的占的比重呢，就不会非常的高。技术类的动作占的比重就是相对于高一些，但是在自由滑当中，这个表演分要乘以2.0的系数， 那就多了嘛。 对，所以就是表演分在自由滑当中占的比重是 更高一些， 高一些的。 哇！ 然后女单呢是0.8和1.6的这个区别，短节目你5个分出来以后，它乘以的是0.8。 对，自由滑的时候是乘以的是 1.6。但是也是相对，你像短节目是7个技术动作，自由滑是12个， 哇！ 就是你的技术分和表演，反正会产生一些就是微妙的这种变化吧。 我们看到啊，就是奥运会当中，或者说是这应该是属于正规比赛，我们都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评判的。 对，是的。有一些呢，可能是少年组的比赛，或者是在低一些年龄段的比赛，它表演分是不打5个项目的，5个类别的，可能会变成4个、3个这样。 稍微有一定的简化。 对， 是。但是真正我们看到，就是和奥运会级别差不多的，比如说是像奥运会也好，还是说我们这个国际花滑，他们经常搞的这个不同的世界站， 对， 不同的。 我刚才说的就是所有的青年组的比赛和成年组的比赛就是这样的， 都是按照这个方式来进行打分的。所以我们也说，我们这个南美项目他们的这个打分的体系其实是非常的细，同时我也能够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因为他的这种主观性其实也蛮强的，就是每一位裁判员都是根据自己的一个理解去进行评判。 对，像以前最以前的这个花样滑冰的打分就是主观意识占的比重非常大，他打的就是一个很不是一个很具体的分数， 有点像是说那种粗略的 很概念的一个这种分数。然后呢，在2000几年以后呢，就是那个花样滑冰改变了一个打分的体系，变成新系统打分了以后呢，就会变成两部分来打分，有一部分呢是技术分。技术组这方面呢就是一个非常具体非常具体的数字，就是你这个动作就是有几个人判定你完成的这个难度是几周，它就是几周，然后动作是几级它就是几级，就是有依有据，就是给你出来的这个 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想的就是大概的一个。 对，然后裁判那方面呢，他可能就是一个不是一个非常具体，但是呢他也是有条条框框，就是在这个条条框框里是有一个自由度的来打的这个表演分，它有一些有一部分呢是个人这种就是主观意识吧，我就是倾向于我就是喜欢这样的滑行风格 啊， 我就是喜欢这样的表演， 对， 那我非常欣赏他，我给他的分数就会稍微高一些。 对，但是您也说了嘛，我们会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 是， 所以 就是也限制裁判就是这种无限制的发挥吧，我觉得。 对， 大家也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去有自己的这种喜好的 体现这种喜好的差异 啊、 但他们是有一定的范围的，也不是说想多少就是多少的。 对，这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单人滑当中、我们着重看的是这三部分，运动员的一个表现。那在双人滑当中，他们的这个动作种类又是怎么来去划分的呢？ 双人滑就是他除了单人滑的这个跳跃、旋转和步伐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些双人滑当中比较典型的动作、比如说碾转、托举、螺旋线、还有双人旋转， 哇， 就是这个，就是比单人滑要多出一些这个动作上的类别 啊、但是评判的标准跟单人滑应该也 是，就是对打分的这个流程啊，评判的标准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就是它有不同的这种难度动作、然后有不同的要求。 对、还有一个就是冰舞， 它相较于单双人来讲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你像单双人的其实主要的这个核心部分还是跳跃旋转步伐嘛，然后双人滑加了一些双人滑的这种托举类的典型动作，可是冰舞呢是没有跳跃的，在冰舞的这个项目里是没有跳跃的，他们是更类似于我们陆地的这种体育舞蹈、国标啊、拉丁啊这些，他们也是要在冰场上完成就是不同风格的这种规定舞。然后呢他们其实他们的动作类别大概就是一个规定舞，然后是冰舞的那种舞蹈类的托举，跟双人滑的托举不是完全一样的，是有区别的，但他们也叫托举。然后呢也有旋转，但是多数就是要看他们的这个滑行技术，然后这个步伐的这种完成，还有他们滑规定舞是不同的那个风格啊、节奏啊什么的。 我们刚才一开始都提到过，花样滑冰现在青少年参与的还是非常的广泛的。那我们也看到很多青少年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啊，他们也会伴随着就是我们花样滑冰的这个考级去不断的应该叫深造自己的这个水平啊。那花样滑冰的这个考级您能不能也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它是怎么来去分的呢？ 考级是这样的，考级就是现在涉及的是单人滑、冰舞和成人考级这三个方面。就是参与的人现在大多数就是还是单人滑嘛，单人滑这个考级分为步伐部分，就是步伐与表演这一部分和自由滑部分。就是你在步伐达到一定等级的时候，你在就是反正是两条线往上走，一边就是步伐，一边就是自由滑。这个考级这个东西是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自己的这种考级教学大纲这种体系，我们国家呢就是我们这个国家自己的这种教学体系，然后步伐呢从基础到最后的十级是一共就有11个这种等级，自由滑呢是从1级到10级 啊、 它有不同的难度要求的 啊、那一般考的话就是孩子们他们是会有侧重吗？就比如说我只侧重一个自由滑，还是说这两个要同时都要兼顾？ 有一些人他会可能就是我觉得自由滑太难了，我就只练步伐、但是这样的人我觉得不多的、他就是尽量能平衡两个方面的这种级别就是最好，因为有一些比赛它是要求一个运动员有一个最低级别要求的、这个级别要求呢要求的是步伐和自由都完成了这个级别才可以， 所以就是这两个我们更多的其实大部分的孩子还都是同步发展的，可以这样理解。 比如说像我们国内的这个队列滑的参赛标准参赛要求、它有一些可能比如说青年成年往上的这个组别要求这个运动员每一个人都是最低达到国家等级测试的2级还是3级 啊、 比如说如果是2级，那你这个要求你运动员你的步伐你的自由滑都要达到2级才行。 那一般呢就孩子在准备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准备一个考级，那其实他就是步伐和自由滑他都是要准备的。 对，是的、 然后就是越到上面那个难度肯定就越高。 对， 也可以这样理解啊。 是的 啊、这是我们一个分级。而且我看现在很多的这个青少年他们在参与咱们这个花样滑冰考级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这个水平肯定跟我们的专业运动员还没有完全能够达到那个程度，但是你看他们排出来这么一个小的节目，那个可能应该就算是自由滑 一段节目吧，我当时看到我觉得还真的是就是水平还是相当可以的。 对啊，是像这样的是步法是基础级一级二级的时候是没有音乐伴奏的，到三级开始就是步法这方面就是已经需要是有音乐的这个伴奏了，他会要求你是四三拍的还是四四拍的动作，然后你要在这个规定的这个节奏伴奏这个音乐的这个韵律情况下完成这个等级测试的步伐，然后随后呢你还要有一段表演部分，表演部分呢你可以自己选择不同的风格，但是一定要体现出来这个音乐的风格。它锻炼的就是这个孩子在你没有什么难度跳跃难度的要求情况下呢，你还要表现出这个音乐的风格嘛。然后自由滑那边呢，自由滑那边是从三级开始也是要随着音乐完成一整套节目的，在一级二级的时候还不用，到了六级的时候就要完成五个两周跳了。这个时候孩子其实已经滑冰的水平其实我觉得已经就不错了，就挺厉害的了，然后所以他们滑的节目什么也都非常的好看了。 对，就的确是已经有一定的这种观赏性了嘛。 对对对， 你要说 就挺好看的。 是一级二级因为没有音乐，有时候我们看着还是稍微简单一些。 对， 但是 三级四级那可能他刚接触这个音乐， 对， 他能这个从头到尾给你比划出来，就是完成 了 就可以了，就是对他来讲就已经挺好的了。到了五级六级了，他已经练到两周跳的这种难度了，他滑冰的时间也积累的差不多了，他能运用好这个用刃啊步法啊什么的，他就能滑出比较好看的节目了。 对，那当然我们其实也说到了，就是花样滑冰它在冰上的这个练习是一部分，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运动员在陆地上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训练的，能不能您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他们在陆地上的练习一般还会有什么样子的呢？ 陆地的话，陆地其实我们就是比较推荐专项练习，比如说就是配合你冰上的这些专项练一些在陆地上的这种就是模仿在冰上的这个专项动作的一些练习。然后呢还有一部分你还要练再大一些吧，我觉得就是稍微年龄大一些你就需要加一些体能练习了。 我刚才还在想体能训练需不需要，就是 需要 很多的，也是 需要 需要的、 但是就是随着我觉得是太小的时候不建议过多，就是这个孩子就在青少年，他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其实你要适度的给他加一些这个体能训练的，他也会就是很有效的帮助，就是他那个身体的能力强了，他在完成难度动作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帮助的，他就是有助于完成这个专项动作。 对，所以的确我觉得这个运动项目也不仅仅是我们大家所理解的啊，只有在冰上去进行的，它其实在冰下我们在陆地上同样也是可以进行很多 对 有针对性的练习的。 对，冰陆地，而且陆地训练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 啊。我们的这些专业运动员他们其实平时在冰上的时间是有很大一块，但是在冰下的训练同样也是有非常多的，是不是？ 对，是呀，冬季项目嘛，冰面它在冰上的有效时长其实不是很多的，你不可能全天都在冰上去练习，所以你很多东西都是在陆地需要做练习的。然后它其实不像夏季项目，就是我去场馆了就是去训练的，就是一上午啊或者一下午啊我在这个场馆里练的都是这个项目的东西。可是滑冰的话呢，它就是比如说这个冰面这个场馆，首先它就是非常是有局限性的吗？ 对对， 你不可能就是长时间在冰上练习，有很多东西都是要在陆地完成的 啊。所以这个的确也是这项运动它比较有趣的一个地方嘛。那同样的，我其实之前还听到过一种说法，就是像冰球其实练到后面它其实也是需要借鉴一些花样滑冰的步法的练习，好像这个其实对于冰球的这种训练是有一定帮助的。 我有了解一些好像是就是他们比如说国外的球队啊，就甚至国内可能也会有请这个花样滑冰的教练来带他们练习步伐。 对， 就是他脚下灵活了，能灵活运用了以后呢，对于他这个就是在赛场上，比如或者在他们冰球这个项目的话，会有体现的。他转身灵活了，他那个起速快了，然后他能马上的就是转换方向呀，我觉得可能会好一些吧。他们就是国外也有很多就是请花样滑冰教练来带他们练。 看来这的确是我们花样滑冰 它的这个优势的一种体现吗？就是我们对于脚下的步伐其实是要求会很高的，否则的话也没有办法去呈现出那么多的一些动作吧，那些元素嘛，刚才我们提到的。 对，是这些元素其实都是、这些跳跃也好呀，旋转也好啊，就是跟这个基本功是密不可分的。这个基本功、步伐、滑行步伐，你运用的好了，用刃用好了，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吧？ 就是他的技术也会一点一点的就更 对 好的去提升嘛。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是运动，很多时候它的确也是有相通性的，同样呢也是有各自可以去借鉴到的地方。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冰球对于花样滑冰的这种借鉴，那之前可能大家的了解还并不是很多，但是听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介绍，可能也会就是知道啊，原来冰球这项我们看起来是很血性的一个运动，它也需要有花样滑冰一个很温柔的这种引导，给他带来步伐上的一些， 对，就细节上的东西嘛，你 的 细节都做出来了，然后他再去这个速度与激情呗。 对，他有很粗犷的一面，但是也有他需要我们细致入微的地方嘛， 对对， 这个的确也是两种运动进行的一些互相的借鉴吧。那当然我们现在北京花样滑冰的一个发展的情况，丁指导能不能也和大家去分享分享，介绍一下。 北京现在是这个花样滑冰发展较好的区域了，就是在这新的一个赛季涌现出很多单人滑的这个选手，就是他们都是来自北京的不同的滑冰俱乐部的，就是在一些全国赛场上。 哦，现在啊，可见我们这些年这个冰雪运动发展的这个势头的确是不错啊。 对对，发展的非常好。 大家对于花样滑冰都是非常喜欢的，以往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有一站就要在北京来进行嘛，我们每次大家都会非常的关注。那当然在现场去观看花样滑冰的时候，就是我们很多朋友的这种欣赏的角度就是觉得，哎呀，运动员比如说他这个跳跃的很好，这个落地的时候没有摔倒，又或者说是我们看双人的时候抛接的时候他接住了，哎，我们就认为说，哎呀，他这个表现的不错。但是有时候我们看到裁判员打分的时候，结果可能并不是完全和我们想象的一样。那丁指导能不能给我们从专业的角度去介绍一下，大家在欣赏我们这个花样滑冰的时候，我们应该从哪些角度去欣赏，能够更好的去理解一下，在场上我们应该去怎么看出点门道？ 哦，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这个运动员在节目里有摔倒了，他就不一定会拿到很多分了。 对呀、 但实际上他可能是做一个非常难的动作，然后他有这种就是出现失误的情况下，有的呢可能相对来讲难度简单，但是他都完成的还不错，你觉得他就是没有摔倒，没有什么出现什么 对 那个失误动作的情况下，但是分数也没有很高嘛。 嗯， 这也跟他这个完成的这个所有动作难度系数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就是你首先你要看单人滑呢，你看他做跳跃跳的是几周。 哦，这个一般会在这个运动员表演之前 他们 都会有，就是比如说现场的大屏幕上，又或者说是在电视机前，我们都可以看到对于他的一个就是动作的。 这个在现场可能看不到吧。 哦， 这个电视机前呢可能也不一定会有这个给你，我觉得转播的时候他不会介绍这个动作，这个运动员这套节目里的难度配置的。 哦， 但是您可以，你如果看现场，你可以在6分钟练习的时候， 哦， 就大概你看一看他们练的都是几周，然后再尝试的是什么动作 啊。 然后呢，相对来讲，自由滑呢可能就容易，就是短节目呢它会有一个排名。 嗯， 自由滑的时候呢，第二天的比赛一般都是按照短节目的这个成绩倒序的。 嗯， 所以你看，越往后的人是在短节目当中就拿到分数 排名 越 高 的。 对 对对。 所以，那看短节目，我们刚才像您说的啊，它的这个难度系数，我们可以去大概自己心里头有个数啊。 但是就是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区分出来的，跳两周跟跳三周的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嗯， 就是那当然跳三周的是厉害一点，然后但是他如果出现失误了呢，看根据他这个三周啊，他出现什么样的失误啊，加减多少分呀，再包括他这个艺术表现力方面呢，他是在哪一个这个高度上的，在哪一个层面上的，然后裁判员会综合这些给出一个分数。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你不要太在意，就是说你看你觉得他能第几，然后或者是怎么样，你要是在现场或者是在电视看转播，你就认认真真的看，我觉得运动员会他们是有这个能力，就是 吸引你到这个、这个节目当中的。 对， 对，你只要就是去感受就好。我觉得就是看，认真的看他们就是完成的这个节目，认真的感受他们所体现出来的东西就好了。 对，尤其是像我们奥运会这么高级别的比赛、其实运动员们的这个水平那真的也都是相当的高的吧、 都是顶尖的选手。 对对、我们能够不管是在现场也好还是在电视机前也好去欣赏这么高级别的水平，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是一种享受。 对，就不要想太多了， 你这些想的就是很多的都是就是裁判员要做的事情、或者是训练当中教练员和运动员他们就是会考虑非常多的事情。但是如果作为观众来讲，我觉得看这个项目的话，你只要认真的就是随着他们的这个节目去感受、随着他们的音乐，随着他们的动作，他们的情绪来感受，我觉得就非常好了。 双人滑也是一个意思。 对，一个意思，单双人一个意思，包括冰舞就没有很难的动作、但是他们的这个细节呀，他们的这个舞蹈表现力啊，真的是更出色的，相较于单双人。 哦， 单双人的话， 对，因为单人滑和双人滑它对于技术的要求可能就会更高一些。 对，是有一些技术上的要求的。 对， 然后呢冰舞呢，那他们真的是，就是我感觉冰舞的那些女孩们美都美到头发丝儿了。 哇， 就是每一个细节都是美的。 天哪，让我们花样滑冰的这个老师能说出冰舞的这美的那我觉得大家在看冰舞的时候真的也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嘛。 对， 就本身花样滑冰已经在我们心中就觉得是一个非常美轮美奂的项目了。那这个丁指导说冰舞女运动员们都美到头发丝儿的话，那我们就更应该自己也去感受一下。因为说实在的，大家可能之前对于冰舞的了解的确是没有我们单人滑和双人滑这么多、我觉得大家也可以通过这次冬奥会去更多的也了解了解我们的这个冰舞项目，其实它也的确是非常的有欣赏性的嘛。 对对对、是的。 那当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对于花样滑冰又做了一个更加细致的介绍，也希望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在未来我们关注冬奥会的时候，在自己欣赏花样滑冰这个项目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帮助，让大家在看这个比赛的时候呢也能去像丁指导说到的啊，体会一下运动员给我们带来的不同的音乐，不同的表演的理解， 他们的情绪。 对，当然我们更多的其实也是希望能够让越来越多的朋友也积极的去加入到我们的这些非常有魅力的冰雪运动当中，像我们的花样滑冰啊，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这其实也是我们更加愿意看到的。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丁指导跟我们大家一起去分享这个话题，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 拜拜。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去立新声，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 大声唱冬奥， 一起向未来。